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04集《浮屠之门》。 展昭算了算日子，难怪白玉堂说办完这案子要带他去映雪宫呢，感情他爹过生辰呢，那可是大事。白玉堂以为他娘怕他忙得忘了日子。 我记着呢，办完这案子我就回去。 你别一个人来，大家一起啊。 陆雪儿显得很好客，庞太师和包大人对视了一眼，赵普指了指自己。 我们也去。 是啊是啊，一起。 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？ 陆雪儿站了起来，拍了拍她肩膀。 总之呢，你自己小心点，然后办完了案子，给为娘把大家都带去映雪宫。乖啊，少了一个，娘可唯你是问。 说完，陆雪儿笑眯眯跟众人道别，一溜烟就跑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最后都望向白玉堂，白玉堂也一头雾水。和展昭一起送别了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陆雪儿，白玉堂回到了军营。 想不明白，他俩平日里也不是那么爱热闹的人啊。 哎，白少侠，白夫人诚意相邀，本府等自然也乐意前往。本来啊，本府也在出巡之中，到哪儿都一样。你和展护卫切莫太过挂心此事，入宫只是邀请，对付轩辕劫啊，切莫有半点分心呐。 白玉堂和展昭都点头，记于心。陆雪儿突然跑了这一趟，也省得白玉堂再跑去映雪宫一次。至于白夫人为何时间把握的那么好，可见赵真跟他打了招呼之后，他有一路留意儿子的动向。白玉堂多出一晚，可以在军营好好休息休息。展昭就准备各种暗器，其实展昭本身暗器用得很好，不过他嫌麻烦都不带，这次为防万一还是带上。一夜无话，众人休息饱足之后依旧分头行事。白夫人来那天正好和邹良去准备粮草的林业火，听说错过了一睹大美人陆雪儿芳容的机会，气得跳脚，说邹良衰。白玉堂和展昭也懒得管闹哄哄的众人了，动身赶往北海。这次他们没去西北海郡，而是直接赶往北海皇城浮屠城。浮屠城地处北海的中部偏北，两人一路往北走，天就寒了下来，白雪飘飘。北海多是矮树，银装素裹，景致十分特别。 怎么这些树都那么矮啊？ 可能太冷了吧，冷得矮了。 那你还不是一直在天山待着，也不见你矮。 白玉堂一挑眉，伸手摸了摸一旁早多多的脑袋。 所以说本来应该更高，可惜 死耗子，小兽本来应该比我高，但是小兽动了一下，于是矮了吗？ 两人有说有笑，自然不闷。路上也不敢，果然在两天后的晌午到达了浮屠城外。浮屠城三面环水，一面靠山，易守难攻，地势十分的好，整座城市规模庞大，此时被白雪覆盖，很是巍峨绮丽。浮屠城总共三座城门，分别由三座吊桥横跨绕城而过的浮屠河上与外界相连。浮屠城毕竟是北海皇城，守卫森严，而且规矩也多，通常只开东西两侧门。东边的门供物资和车队进出，西边的城供人进出。正当中南北向的大门平时都关着，貌似只有轩辕劫或者有公务在身的官兵可以走，其他人一律免进。任何人进出城门都要经过严格的搜查，浮屠城内几乎没有外族，都是北海的人， 不过这一点倒是对展昭和白玉堂有好处，起码不会有人认识他们。展昭和白玉堂的马到了西侧大门前，跟随长长的队伍一起等候盘查，而此时城楼之上有人看到了他们。城楼上是轩辕杰手下的两个侍卫，之前也陪同轩辕杰一起去了西北海郡认得白玉堂。见他来了，那侍卫也松了口气，赶紧禀报了奉命等候白玉堂的侍卫统领邹毅。轩辕杰为了等白玉堂，让侍卫轮流守候，一刻都不能离开，上茅房都要轮班。他们都站了两天了，白玉堂再不来，估计侍卫们就累死了。白玉堂和展昭正等着盘查，心说这是查什么呢？进个城都要查祖宗三代吗？好慢。正这时，就听到嘎吱嘎吱的声响传来，随后轰隆一声巨响，就见城楼正当中那座最大的浮桥轰然落下，激起尘土飞扬。从城门之内，有一只黑衣铁骑的马队跑了出来。马队在白玉堂和展昭眼前停下，大概20多个黑衣士兵滚鞍下马，为首一个就是邹毅。众人单膝跪地给白玉堂行礼， 属下恭迎皇子回宫。 白玉堂愣了愣，看着这20个看起来功夫都不错的兵将，展昭对白玉堂挑了挑眉：“ 哎呦，皇子，瞧这派头！ 你们是什么人啊？”“ 回禀皇子，我们原本是皇上的宫中侍卫，皇上命我们保护皇子，并且从今以后听从太子吩咐。”“ 也就是说他派你们监视我？”“ 并非如此。”“ 你跟我说话干嘛看着地啊？”“ 属下没有皇子的命令，不敢抬头。” 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一旁展昭也有些无奈，这规矩还不小。“ 那你抬头说话吧，你们也抬头，以后跟我说话尽量看着我，不然多别扭。” 众人抬头看白玉堂，齐刷刷行礼，说着谢皇子恩典。白玉堂有些无语：“ 皇上有令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皇子的手下，皇子让我们干什么我们都会干，除了皇子的命令我们不听从任何人。”“ 只听我的？”“ 是，皇上说让我们告诉您，如果他让我们往东，您让我们往西，那么我们往西，您让我们行刺他，我们要问的是用刀还是用枪，否则一律杀头。” 白玉堂听得挑了挑眉，展昭也暗暗称奇，轩辕杰这一招又是走的什么棋？是给白玉堂吃定心丸，让他知道自己信任他，还是逢场作戏另有图谋？或者仅仅只是他练邪魔内功练得神志不清，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？白玉堂见人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就也不多问了。“ 我去哪儿？”“ 回禀皇子，皇上已为皇子准备好了府邸，就在皇宫内，皇子可随意活动，皇上有时外出要到晚上才能回宫。”“ 那走吧。”“ 是。” 邹毅带着侍卫翻身上马，一起给白玉堂和展昭开道。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小舞从正门顺利进入了浮屠城，很是气派。而此时城楼之上东侧的一座小楼里，有几个人也看到了白玉堂和展昭进城的架势。“ 就是他？”“ 不错。”“ 我们的新皇帝长得是真不错呀。”“ 竟然派了邹毅给他做随从，那可是父皇最信任的手下。”“ 还开了正门给他进城。哎，你们谁能在父皇不在的情况下让正门落下？”“ 不过父皇好像要到晚上才能回来。”“ 所以我们趁着日落前给我们的皇帝一些惊喜吧。” 只要一进了浮屠城，就能看到北海皇宫。不是因为皇宫多大，而是因为它地处太高。浮屠城其实就是一个岛，地势四周低，中间高，高耸入云的山顶就是皇宫的所在。白玉堂和展昭骑在马上， 往远处巍峨的皇宫张望，不禁倒抽了口冷气，好恐怖的宫殿。说它恐怖，并不是说这宫殿建筑结构多奇怪，而是宫殿建造的实在太高了，几乎是在山顶上，而且这座浮屠山非常陡峭，难道爬山上去？ 要到达皇宫，就要绕城而上，之字形的山路是上山的唯一途径，每一个重要的折道都有一座宫殿，宫殿外围有城门，城门口有护城河拦路，只有放下吊桥才能过去，总共十座吊桥，只要有一座吊桥没有放下，就无法到达山顶。十座吊桥附近的宫殿是十位皇子的行宫。北海皇宫固若金汤，可以称得上是永远无法攻破的皇城。 邹毅边走边跟白玉堂介绍，白玉堂看了他一眼，邹毅却是依然说得认真。 北海皇子众多，不过并不是每个都在皇城居住。现在皇城之中主要有十个皇子，因为辈分太复杂，所以按照他们行宫所在的楼层不同，分别从大皇子到十皇子开始排列。大皇子的行宫在第一道吊桥之后，以此类推，十皇子就是轩辕爵。在皇宫前的最后一道吊桥是由他看守的，而十位皇子本身就能征善战，武艺高强，每个人手下都有至少十个这些年各地武士的魁首，还有精兵500以上。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看来要上一趟皇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难怪轩辕杰正巧这个时候不在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